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亚运会开幕式特别直播，我是方亮。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刚刚结束，在接下来的2周多的时间里，我们将共同见证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运动健儿们在钱塘江畔挥洒汗水冲击纪录。总台中国之声也将全程报道本届亚运会的盛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对开幕式进行了现场直播，稍后我们会连线仍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主持人团队，请他给我们介绍开幕式转播背后的故事。 风起东方，潮涌钱塘，欣欣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各位听众，良渚之光，秋分之辉，今天晚上万众期盼的杭州亚运会已经在钱塘江畔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开幕了。亚洲体育健儿们齐聚西子湖畔，以体育的名义奏响欣欣相融爱达未来的时代乐章。这是杭州与亚运的相聚，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杭州，亚运会第3次结缘中国，必将成为又一场载入史册的双向奔赴。这也是中国与世界的相聚，33年时代回响，亚运等大赛不断促进中国与亚洲和世界的相会相知，这更是历史与未来的相聚。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在之江大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片山水秀美、人文荟萃的土地融通了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向广阔的未来扬帆起航。面对来自杭州的亚运邀约，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全部报名，韩国、蒙古国、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都派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亚运代表团，超过12000名的运动员报名总人数创下历届亚运之最。这次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亚运会，寄托着亚洲人民对和平与交流的美好期待，展示出亚洲人民团结合作的共同心愿。亚洲同呼吸，世界共命运，厚重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将通过亚运舞台尽情绽放，为亚洲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奠定又一块基石，也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贡献属于中国、属于亚洲的独特力量，连接过去与未来，贯通现实与梦想。杭州亚运会展示了一条通向美好明天的发展之路。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仍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请她给我们介绍开幕式转播背后的故事。婉莹，晚上好。 晚上好，方亮。 哎，刚刚转播完开幕式，辛苦了，哪些环节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今天呢，其实正值秋分节气，也是第6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收获的金色季节呢，桂花这一元素呢，是融入到了今晚的开幕式。其实我们一直在前几次的演练当中，就在期待到底这个模拟仿真的桂花花瓣会不会飘洒到现场，什么时候才会飘洒到现场。终于在开幕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桂花终于从天空当中飘洒而下，并且伴随着桂花的香气，带来了一场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多重感的一场视听盛宴，五感的全体验。此外呢，本次开幕亚运会的举办呢，绿色低碳科技赋能也是一大亮点。刚刚的烟花燃放过程当中都不是实体烟花，全都是数字烟花，但是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呢，都可以看到绚烂的烟花表演。还有大莲花的上空，包括钱塘江上，这个呢也是只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才能看到的数字烟花。大型运动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呢，也是我们很关注的环节，这个环节同样是仪式感满满的。这次亚运会开幕式创造性的采用了数字点火的方式，在 我们前方的连线呢，可能因为信号的原因暂时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大莲花采访报道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行健，请他给我们直击亚运会开幕式现场。行健，晚上好。 方亮，晚上好。 啊，还能够听到现场的背景声，非常的热闹哈。今天我们全天节目里都在关注亚运会，也给大家当时预告过很多的亮点，这些悬念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转播当中都一一揭晓，有了答案。那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哪些精彩其实是意料之外的？ 对，其实今年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其实我们今年白天呢也已经给大家预告了非常多的亮点和看点，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提到了说，哎，可能会有一首歌大家听起来它只是一首歌，但是它又不是一首歌，听起来像一个谜语啊。今天晚上终于揭晓谜底了，那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亚细亚，这也是我们当时亚洲大会上的一个主题歌。这首歌可以说是今天晚上最亮眼的一首歌之一吧。在运动员入场式的环节啊，我们能够听到不同这个曲调、不同音调、不同风格的这首歌的变调，所以让这首歌呢有了更多的演绎的形式。另外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很多代表团的开幕式的举手都是选择了两个人，包括我们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天最意外的可能就是时间啊，我们今天按照最开始演练和彩排的时间正常应该是在21:50左右结束，那后来延长到这么长时间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在场地内不愿意离开，很多运动员呢也都非常享受这一次开幕式，享受来到杭州的这段时间啊，这是其实这次时间淤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也确实更能凸显这次亚运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嘉年华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的，就是在我们的巨型榜幕之后，在我们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啊，有很多幸福之门打开，这个幸福之门都是打着引号的，因为这些门啊它本来就是我们整个看台上的出入口，这些出入口啊本来就是作为这个疏散人员通道使用的，但是这一次呢导演组把他们非常有创意的重新利用，挂上了灯笼，挂上了牌匾，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像一家一户的幸福之门啊，就像万家灯火一样点亮了整个体育场。哎，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践行了简约同时安全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的要求。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我们这次意料之外的一些惊喜其实还有很多意料之内的惊喜，我想时间关系我们都没法再给大家展开说了，我想确实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亚运会。 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同样都是惊喜哈。我们知道中国之声前方团队也为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做了精心的准备，在演练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可以借这个机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确实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的时间啊最后实际上是超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开幕式撰稿团队像我们的总撰稿赵苏南，他其实给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其实很多内容都没法给大家充分的展示了。另外呢像我们的主持人苏欣和婉莹也都对稿件做了自己的再调整和再创造，根据现场一些临时的变化也做了新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整场开幕式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深发和阐释。还有一个细节啊，我觉得今天虽然说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我们自己作为给开幕式做出小小的贡献的这么一个团队这只是很多给开幕式保障和付出努力的人群当中一个很小的团队之一，而我们前天啊，我觉得其实有一幕非常的令人动容，就是在开幕式最后一次合练之后，很多演职人员当时他们都已经打算从出入口离开，这时候现场的广播突然响起说请大家再稍微留一下，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这是导演组送给这些演职人员的一份礼物。这些演职人员在场内场外他们已经排练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顶着酷暑然后到现在9月的季节他们依然在努力付出自己的艰辛，那个短片就是送给他们很好的一个礼物，从他们最开始好像都还走路练队列都不整齐，到最后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他们自己都非常的为自己感动。我想这样的一些瞬间很多这个志愿者啊包括演职人员都流下了泪水，现场响起了非常长时间的掌声。那天现场没有观众，也没有太多的媒体记者，只有他们自己，这是他们留给自己一份特别好的礼物。那我想他们自己的付出在今天晚上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回馈，所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好了， 对，谢谢邢健，这确实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体验，每个人自己无与伦比的奥林匹克，我们也祝福，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参与者给我们共同奉献这样一场盛会。谢谢邢健，我们继续电话连线，请回婉莹。婉莹，晚上好。 你好，方亮。 刚刚因为信号的原因啊， 嗯，你正好再跟我们分享哪些环节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前方直播和在我们孙章说的后方在家里的直播间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一次这方面的感受肯定也不少吧。 嗯，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现场直播和在家直播的一些区别哈。首先我们的直播席呢是位于奥体中心的二， 起东方，潮涌钱塘，欣欣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今天晚上正式开幕的消息。这届亚运会呢有40个大项，481个小项，横向对比巴黎奥运会的32个大项，329个小项，亚运会的小项比奥运会要多100多个。毫无疑问，大家在观看比赛上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幸福的烦恼。哪些重点比赛可以关注，又有哪些项目具有亚洲风情文化特色？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月琪。管月琪，晚上好。 你好，方亮。 哎，大家在观看亚运比赛的时候啊，希望看到世界顶尖水平的比赛，所以先从这个思路出发，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项目我们能说亚洲水平就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呢？ 好的，方亮，咱们先来说一说啊，亚洲水平就可以相当于世界水平的项目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乒乓球啊。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一共产生了5枚金牌，当时国乒是拿到了4枚，唯一丢的那一枚呢，就是被我们亚洲的主要对手日本队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要比男团、女团、男单、女单还有混双，而亚运会上还要加上男双和女双。大家都特别关心啊，日本女单选手伊藤美诚在本届亚运会上并没有报名参赛，但是啊，我们的强敌张本智和来了，和张本智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妹妹张本美和。这位出生于08年的小将，是否和他的哥哥一样具备非常强的这个乒乓球天赋啊，还是值得观察的。此外，男双和女双的较量，由于这两个小项不是奥运会的项目，不比，所以咱们平时国乒的选手练的啊相对比较少。目前国际乒联世界排行榜上，男双和女双世界第一都是韩国组合。而且呢，国乒上一次在亚运会赛场丢掉金牌也是06年的多哈亚运会的男双比赛。因此在双打赛场上，国乒遇到的压力和挑战相对比较大。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啊目前已经开赛了，一直会比到10月2号。再来呢，亚洲水平也就是世界水平或者说是准世界水平的项目还有羽毛球。如果说乒乓球咱们是绝对的世界霸主，在亚洲少有对手能和中国选手一战的话，那么在羽毛球这个领域啊悬念可就大了。除了丹麦的名将安塞龙以外，我们国羽的主要对手都基本集中在亚洲，比如女单的四大高手，韩国的安喜莹、中国的陈雨菲、日本的山口茜，还有中国台北的戴资颖，都是亚洲运动员。而且啊，这四名球员是各有所长，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在男单方面，中国是派出了石宇奇和李诗峰。在亚洲范围内，泰国队的新科世锦赛冠军昆拉武特也会出战，而印度尼西亚队则派出了上届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乔纳坦和现在的印尼名将金廷。女双卫冕冠军陈清晨、贾一凡和混双的雅思组合郑思维、黄雅琼会是国羽啊争金相对比较稳定的点。但是凡尘组合近期也曾经输给过金昭映和孔熙荣，雅思组合呢则两次输给了韩国的徐成宰和蔡友丁，亚运会将是一次很好的练兵机会。按照惯例呢，羽毛球开赛的时间是相对比较晚的，比赛将会在9月28号开赛，一直到闭幕式前一天，也就是10月7号才打完。还有一个亚洲选手实力不俗，可以说是世界水准的大项啊，就是射击。老体育迷可能不会忘记的是啊，在奥运会赛场上，射击曾给中国体育带来了零的突破。这些年呢，射击规则不断的更新，拿金牌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而从东京周期开始啊，中国射击队也是掀起了一股青春风暴。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在中国射击进步的同时，我们的近邻印度也逐渐成为了这个项目中的佼佼者。而且在今年进行的射击世锦赛当中，中国射击队是拿到了15枚金牌、7枚银牌和6枚铜牌。在金牌榜、奖牌榜上都是遥遥领先的，而印度队则拿到了6枚金牌和8枚铜牌，成绩也令人感到有点吃惊。印度射击队和中国队一样，在步枪、手枪、飞碟三个分项都有实力突出的选手。就是我个人而言啊，我很期待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尤其是中国组合盛李豪和黄雨婷的表现。 射击比赛也会从第一天开赛，也就是明天啊，会一直比到10月1号。方亮， 好，这是说的亚洲水平就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项目。那除了高水平竞技啊，大家也希望在亚运会上能看到具有亚洲风情文化特色的项目，毕竟还有文化展现的魅力。这方面的比赛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亚运会当中啊，除了有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以外，其他的特定其他的项目啊，都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根基，往往是从民间娱乐不断发展成型的，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有很多有文化特色的运动。咱们举一个比赛项目的例子吧，就是龙舟。大多数人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节、屈原啊。事实上，龙舟运动远比端午节的文化要更早更深。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制造工具了。今天我国华南地区出现一种工具叫做有段石分，有了这个工具啊，才能刻出独木舟。后来就有了划舟竞渡的一个比赛。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祭祀的舟船呢也开始制造成龙形，这也是龙舟竞渡一路并行的一个路径。再比如啊，南亚的一个代表项目就是卡巴迪。这个项目啊，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您真的观看比赛呢，又非常容易理解看懂啊。这个项目呢，打个比方来说，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老鹰捉小鸡啊，小时候玩的这个游戏。不同的是啊，卡巴迪拥有激烈的对抗和身体的一个接触，被称作是奔跑的格斗。这项运动据说啊，历史有4000多年了，最初是兴起于西亚，后来呢又逐渐的向东传播了，在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开始逐渐的热门起来。卡巴迪最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而是为了抵御外敌，发明之初啊，更多是用于打仗前训练战士的战斗能力。战士们在以少打多的时候，怎么样战胜和击倒对手，又如何能够保护自己，这些在卡巴迪游戏里边都有体现。从龙舟的祭祀传统到卡巴迪的一个战斗属性，我们发现啊，运动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民间体育活动或者是民俗现象，它有着非常深厚的生活基础。亚运会在设项上充分考虑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区域特色，比如说啊，武术龙舟代表着东亚的文化，藤球呢代表着东南亚，板球卡巴迪代表着南亚，柔术代表着中亚，克柔术呢代表西亚。这些项目呢也是竞技比赛对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事实上啊，近代体育的一个全球化的感觉就是啊，以古老奥林匹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体育文化的边缘化，而这些被逐渐边缘化的古老运动呢，在亚运会上又重新被打磨发掘了出来，非常值得我们体育迷的期待。方亮， 除了这些介绍的啊，这些比赛的项目，我们也注意到还有一些近年来新兴的体育竞技运动也被列入到了正式比赛项目，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再谈一谈？ 好的，提到新兴代表未来的项目啊，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就是霹雳舞了。而且霹雳舞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它是在巴黎奥运会正式亮相前的一个新项目。早在2020年的12月份，国际奥委会就同意增设霹雳舞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也是在那一年，亚奥理事会宣布霹雳舞就增设为亚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了。这次的霹雳舞比赛一共设有男女两枚金牌，比赛会在10月6号和7号连比2天。说实话，我觉得霹雳舞女子比赛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可以说亚洲水平就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自2019年首届霹雳舞世界锦标赛举办以来，女子金牌啊一直是在日本队手中的，汤浅亚美和福岛亚由美为日本队赢得了3届世锦赛的冠军。当然了，咱们国家也不是没有人才的，咱们国家有着一位横空出世的少女天才，她就是2005年出生到现在还不到20岁的小将刘青一。刘青一在今年奥运积分赛、北九州站和蒙彼利埃站收获了2个冠军，而且啊，在去年的韩国世锦赛中还摘得了银牌。这次刘青一如何能够在面对日本高水平选手中能够独自作战突出重围，将也成为这次霹雳舞比赛未来项目的一个看点。方亮， 好，谢谢管乐器的连线。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插播一下最新一期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超级大乐透第231107中奖号码为前区11 09 17 04 13，后区08 07，销量为3亿1688万。排列三第23257中奖号码为8 4 0， 销量为4500万。排列五第23256期中奖号码为84071，销量为1898万。 风起东方，潮涌钱塘，欣欣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杭州第19届亚运会今天晚上已经正式开幕了。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杭州亚运会前方采访报道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前瞻一下明天杭州亚运会的重点赛事。梁月，晚上好。 方亮你好。 明天亚运会是正式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有哪些赛事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明天是杭州亚运会开幕以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一共将会产生31枚金牌。那以往的综合性运动会呢，都是以射击来打头阵的，首金呢常常会诞生在射击项目当中。当然了，过去也有过用举重或者武术甚至游泳开场的。那本届亚运会又有了新的玩法，就是首金呢将会产生在赛艇项目当中。明天上午9点将进行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的赛艇决赛，代表中国参赛的是周佳琪和邱秀平。这两个人呢曾经搭档获得过赛艇的世界杯的亚军，而周佳琪呢又是出生在杭州桐庐县的典型的东道主，所以呢占着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恐怕也是亚运首金设置在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赛艇呢说起来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前优势项目，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队获得了赛艇项目的第一枚奖牌啊，一共获得了1枚银牌和1枚铜牌。那么2008年中国队呢获得了女子四人双桨的金牌，这是中国获得的赛艇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呢又一次获得了女子四人双桨的金牌。那同时呢，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子双人双桨，这男子的项目刚才听到我前面的介绍，就是这是男子项目的一个新的突破啊，男子双人双桨还有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这两个项目呢，中国队获得了铜牌。那中国赛艇在亚洲更是独步天下，从中国参加亚运会以来呢，总共产生了100几枚金牌，那中国队总共获得了98枚，其中在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以及2010年广州亚运会，我们4次包揽了所有赛艇项目的金牌。那除了刚才说的首金以外，明天的另外几项赛艇比赛中国队也很有竞争力。比如说男子双人双桨，中国队是由张亮和刘志宇出战啊，这个组合呢是刚才说到的东京奥运会的铜牌组合。其中1987年出生的张亮啊已经是36岁了，在赛艇上可以说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了。那有意思的是呢，那上一次中国举办亚运会2010年的广州，张亮就是当时的金牌得主。13年之后他再次征战亚运赛场，确实是宝刀不老。明天一共要产生7枚赛艇的金牌，除了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没有中国选手参赛以外，其他的项目我们都有希望取得好的成绩。那明天的另一个金牌大户呢是游泳，也将产生7枚金牌，其中有不少是中国的强项。比如说女子200米蝶泳，中国队派出的是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张雨霏。张雨霏是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大忙人，总共报了7个项目啊，是最有希望成为杭州亚运会多金王的选手。那接下来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国队同样是豪华阵容出战一个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冠军汪顺，还有就是在今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大放异彩的秦海洋，他们两个登场呢对金牌是志在必夺。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中国队派出的是东京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李冰洁，他也是参赛选手当中唯一能够游进16分的选手。男子100米自由泳，中国队的后起之秀潘展乐报名成绩是47秒22，还有男子100米仰泳，中国队的徐嘉余的报名成绩是52秒47，这两项目中国队都拥有明显的优势。 再有就是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中国队的3分32秒40的成绩同样是令对手望尘莫及。只有女子50米的蛙泳，日本队的两位选手铃木聪美还有青木绫须树，他们两个的成绩呢都比中国的唐前庭要快一些。射击比赛明天会产生两枚金牌，女子气步枪团体和个人。有意思的是呢，中国的三位00后的选手黄雨婷、韩佳瑜、王之林全都来自浙江，他们个个是身手不凡，而且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加持，这两枚金牌中国队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把握。击剑明天将产生两枚金牌，中国击剑呢这些年的水平有所下滑，但是明天的两个项目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女子重剑出场的是奥运冠军孙一文，他来领衔。男子花剑呢则是由世界锦标赛团体亚军的成员陈海威和许杰出场。当然了，今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团体的冠军呢，当时他们在冠亚军争夺战中输给的就是同样要参加亚运会的日本队。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明天也将产生两枚金牌，中国队派出的是一老一新，参加男子长拳比赛的是出生在1989年的老将上届冠军孙培岩，而参加女子太极剑比赛的童心，他是2001年出生的，今年只有22岁。那对这两个项目中国队仍然是非常有把握。而体操男子团体呢将上演中日大战，但是由于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时间冲突，日本队呢是把大部分主力派往世界锦标赛，而以大部分主力出战亚运会的中国队应该说胜率会更大一些。现在五项明天将会产生四枚金牌，就是男女团体和个人。男子比赛呢已经提前开始了，目前中国队的陈演在个人积分榜上处于领先地位，而女子项目呢也有上届个人的冠军张明玉领先。综上所述，明天的31枚金牌这个争夺呢，中国队如果完美发挥的话，拿到20枚以上，我觉得都不算意外。最后再来说说球类赛场，乒乓球团体赛已经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获得小组第一的中国男女队，明天下午将在1/4决赛当中竞待对手。对手呢是在这个1/8决赛明天上午进行的比赛当中胜出的，这个是我们中国队的对手。已经提前出现的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战孟加拉国队。中国男子手球队明天的对手是泰国队，中国女手迎战的是尼泊尔队，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对战阿曼队，中国藤球队挑战韩国队，7人制橄榄球中国男队将先后迎战阿富汗队和阿联酋队，而中国女队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方亮， 好，这是开幕之后第一个比赛日的整体的看点哈。刚刚正好连线了广粤区，他说到了这是本届亚运会的看点，他是通过分项目分组的形式，比如哪些是世界顶尖水平，哪些是亚洲风情特色等等，是这么来考量的。很有意思，我也想跟你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杭州这届亚运会虽然是2023年举办，但其实它叫2022年亚运会，对吧？而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点看点是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马上就会迎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从这届奥运会上我们也想看到比如说有哪些新秀有可能涌现出来，在明年的奥运会上有可能为中国体育崭露头角。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不是你观察本届亚运会的一大看点？ 我们肯定要看的就是这届亚运会当中有哪些选手有可能成为明年巴黎奥运会我们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应该说是有实力去争金夺银的选手。但是呢，因为亚运会是延期一年举行了，那么这个节奏可能跟以往的节奏就不太一样。过去呢，我们在还相差2年的奥运会的这种节奏当中呢，我们是来选拔，甚至于通过选拔之后的2年的时间，能够把这个年轻选手能够打造成一个能够在这个奥运会上有所突破的这种人选。但是呢，因为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像亚运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当中去锻炼这些我们已经选中的年轻的选手。比如说我们在游泳项目当中今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我们包括什么潘振乐等等几位选手的年轻选手确实是看着是个好苗子，我们应该在亚运会当中呢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锻炼，有更多的这个经验的积累。所以说如果说现在如果在这届 亚运会上再去发掘和准备培养，可能时间上呢，和以往来比，可能要稍微的要紧凑一些了。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啊，我也注意到最近一些媒体在探讨，因为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在此前的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比如菲律宾拿到了金牌，比如说印度队拿到了金牌，这在以往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表现会不会也带到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来，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亚洲体坛的一些格局？ 其实这个一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觉得因为大家可能有所回忆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土举办的这个亚运会上，我们的金牌数都是遥遥领先。实际上每届亚运会啊，至少是从90年亚运会之后的每届亚运会的金牌的第一的悬念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真正的金牌榜的悬念是日本和韩国到底谁能获得第二这种悬念。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家独大肯定不是好事儿。当然我们中国体育有了这个很好的发展，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举办亚运会，我觉得也同样有一个责任，就是能够让亚洲的体育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亚洲的体育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所突破。其实我们能够欣喜的看到刚才你说的那些个突破，当然其实不止来自田径赛上，在很多的赛场都会有这种突破出现。比如说近年来的印度的射击，其实也是给中国射击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当然他们现在呢有实力，但是在大赛当中，尤其是在决赛当中的表现可能还不够理想。但是正是这些突破使得我们要居安思危，使得我们要更好的去发展自己，使自己更加的强大。 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这也才符合良性竞争本来的定义。好，我们谢谢梁月的介绍。 风起东方，潮涌钱塘，欣欣相融，扬帆远航。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我们在关注亚运会开幕式的同时呢，还有一场中国女排的焦点赛事，就是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的 A 组比赛，今天继续在宁波北仑进行。中国女排是1-3输给了多米尼加女排。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记者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场比赛输掉之后，结合此前连续输给了加拿大和荷兰，中国队已经输了3球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直接进军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 对，就是三连败呢，目前呢就是中国女排你不用考虑别人了，就是你现在你已经三连败呢，目前来讲呢，因为中国队今天是中国队的比赛是当天最后一场比赛，所以正好是可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情况。目前呢是这个中国队排名第五位，是3胜3负，那么排第五积11分排第五位。那么前面呢是塞尔维亚队5胜1负排15分，第二位是多米尼加队5胜1负排15分，那么荷兰队是4胜2负排12分，加拿大队是4胜2负排11分，所以都在前面。明天还有最后一轮。这一轮中国队对塞尔维亚队整体实力上来讲呢，不如对手，输给对手你们可能性比较大。即便战胜塞尔维亚队，我们也仅是4胜3负，那个肯定是提前无缘第一时间进军巴黎奥运会。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确认一下，除了这次机会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机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排名怎么体现对明年巴黎奥运会参赛权的这种争夺呢？ 它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这次是3站，对吧？三站比赛，三站的一个东京，日本东京，还有波兰一站，完了还有中国队中国宁波一站，这一共三站比赛。就说我说女排啊，三站比赛里呢，一共24支球队，8支球队分在一组，每个组的八支球队，每八支球队中前两名晋级，第一时间直通巴黎奥运会，完了加上法国队东道主，那么七支球队呢，同时还有五个名额，因为一共12个名额参加奥运会，那五名额里呢？得打今天比赛基本上没有了啊，国际比赛，那么得当然还有这个亚运会，对于中女排而言还有亚运会啊，那 那么还有国际积分，那么加上明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情况下，因为明年还有世界女排联赛，那么最后要算整个总的积分的话，国际排联积分靠前的球队来争夺这五个名额。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五名额其中有一个是看非洲球队，就是本着国际奥运会重点参与的原则，先看非洲球队。非洲球队呢，如果没有，那么没有通过预选赛打来的，那么看非洲球队中，不管你排第多少名，那么你看第一个就国际积分排名最高的非洲球队先占据名额，这样还有四个名额。四个名额呢，他在看有没有亚洲球队。同亚洲球队如果暂时没有，那么他会选择一名亚洲球队进入这个奥运会，这样呢让各大洲都要有这个球队啊。这样呢还剩三个名额，三个名额呢要根据国际排联，就是明年打完世界排联赛的这个国际积分来排定谁能够最终进军巴黎奥运会。也就是说，中国女排根据整体实力和能力和机会，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进入巴黎奥运会的。 嗯，目前的排名在今天打这场比赛之前，我印象当中我们是第六，第七是波兰，对吧？如果照这个您刚才介绍的规则，考虑到日本队在东京那个组目前也是一路领先的，他如果毫无疑问已经占据了一个亚洲名额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能指望所谓亚洲排名最高的这个规则了。那实打实的就要看最后明年打完世界女排联赛的排名，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一直到明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也就意味着尽量不要输球，尽量要保这个排名。 对，那么但是呢，世界女排联赛，主持人也知道，这世界女排联赛不是光中队和几支弱队打，它还是有世界强队在打的，所以说呢，这个打起来之后呢，看这排名呢还是挺重要，你还不能掉队，因为呢，日本女排打的虽然不错，之前五连胜，但是今天晚上输给了这个土耳其队，那么他最明天最后一场打巴西队，所以打巴西队呢，还不一定结果怎么样，那么不管他们怎么样吧，就是。亚洲球队当中呢，除了日本女排而言，就是中国队成绩最好。那么这两支球队呢，不管是来自亚洲最佳成绩球队，还是根据国际排联的积分，我觉得中日女排进入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啊。当然了，这个咱客观说啊，就是看着这边看着杭州亚运会的这个盛大开幕啊，那边看着中国女排，确实呢心情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对于广大球迷而言呢，就是肯定相信大家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能够直冲巴黎奥运会的啊，这个心情和信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事儿，尤其是输给加拿大，连续又输给了这个荷兰，打荷兰队第四局21-13的情况下，当时领先那么多的情况下，最后输掉那一局，也就是最后的得失比在21-13之后，实际上打出了一个3-13的被对方逆转的这么一个高潮。当时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您看来，到底是心态出了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还是像现在很多球迷念叨的那样，说蔡斌指导的临场指挥当时确实出现了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您刚说的都存在，因为呢，我觉得打到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女排提前一轮无缘第一时间进军巴黎奥运会，让我反思一点，让我反思一方面呢，就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觉得如何看待啊，就是现在的中国女排，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啊，就是，我觉得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跟也回能回答您的当时这个您刚问我这个13-13的这个情况。第一点我觉得就是目前整个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不够，就整体实力尤其是进攻方面不够，排球是靠篮防防反，更重要的靠进攻，那么进攻实力不够大家都知道原因，那么淡出排坛的这个张兰宁，还有呢因各种原因没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主攻手朱婷，那么尤其是朱婷，那么她不在呢确实让我们进攻方面损失很大。我为什么说吧，朱婷这个损失很大，就是没有朱婷，有朱婷肯定能出去吗？也不一定。但要有朱婷，你出去可能性非常大，起码打加拿大队和荷兰队，我觉得不会输。那么你现在来看，没有朱婷情况下，你这个侧翼的接应位置是龚翔宇，而龚翔宇呢，他进攻性呢确实下降比较快，他也不是攻击型接应，他是一名保障型接应。那么他呢，这个是侧翼，我们的这二号位这个进攻能力是有下降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主攻呢，王昀璐呢，他的发球有特点。一传还可以啊，有时候被冲，但是他进攻能力呢并不是很强，他也属于保障型助攻。那么这导致一什么问题呢？导致了我们这个战术体系当转到弱轮的时候是有明显漏洞的，如果遇到强队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漏洞打出来并且无限放大，而我们的结果就是最后只能依靠李盈莹一个点来抢攻， 就全队只是依靠李盈莹，类似于李盈莹啊，这是依靠全队。那么你进攻绝对进攻实力是欠缺的，没有这个三叉戟的三点强攻的支撑点。那么如果我换人，换吴梦杰，吴梦杰他的前排进攻还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指望小孩来支撑你大局，同时他转到后排，他的一传和防守以及串联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战术体系上我们人员组成的漏洞。目前这支中国女排阵容确实不是中国女子排坛目前最好的阵容，大家都承认啊，这是现实。第二点就是中国女排在整个比赛当中打到现在啊，我不光说一场比赛，它是一直现象。从第一场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打得并不好，对吧？除了打墨西哥三比零以外，其实中国女排打得并不好。那么它整个来讲呢，就是队员我客观说尽了全力，就是也是精神面貌还是没问题的，而且拼尽了全力。那么打到现在，球队呢反映出什么问题？就是在场上球员层面呢，在执行力方面，我们在这个具体的一些环节上还是有点保守，就是执行方面呢不够坚决果断，有些犹豫。那么球员呢，在这个尤其在加拿大队，这是我个人觉得也是一场赢球，打荷兰队更是一场胜利。如果当时3-1战胜荷兰队，我们当时那天就有可能占据小整个这个英国站的第一名啊。 对，因为那天塞尔维亚输了， 对吧？对吧？出现曙光，就如果我们3-1胜的话啊，出现曙光。那么从曙光到冰窟啊，到冰窖，那确实是这个天上地下。那么这个呢，确实体现出我们场上球员这种执行力上呢还有欠缺的，同时就是我们的心理压力。到自始至终没能解决，就是说主场压力变成动力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整体技战术体系的欠缺，能阵容的欠缺，导致我们在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缺乏自信。那么这种又主场呢又必胜这种压力呢，让自己呢身背很悲重的包袱，那么始终没有放下，没有把压力变成动力。说的容易，你做起来难。那么主场的压力呢，让导致心态出现一些失衡。所以说呢，他这是综合层面的看，不能单挑出来看啊、哦。我就是你心理不好，我给你请心理老师啊，不是，你没有实力情况下，你请心理老师也没用的啊。这是第二点我说的第二个层面啊。第三个层面呢，咱客观说，就是主教练蔡斌呢和这教练团队，其实李彦龙也好，张晨也好，尤其袁志啊，这些教练员还是目前我们国内优秀的年中青年的这种教练员，包括蔡斌蔡指导也是国内公认的优秀教练员。那么整个教练团队在整个今年的一系列比赛当中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这种你死我活啊，针尖对麦芒啊，真刀真枪的这种压力倍增、高强度这种比赛当中，如果是客场比赛，可能我们不会说输给加拿大、荷兰，参加我们主场比赛导致我们这个教练团队，包括主教练蔡指导，我个人认为在一些细节的换人，还有这种指挥以及细节的调整，都是有失误的，是有问题的，这是客观的，也是客观的现实。我说这三点啊，导致目前中国女排目前非常被动，陷入了整个那个第一时间无缘提前进军巴黎奥运会那种逆境啊，这是我的这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看法吧，目前就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现实啊。 问一个细节，因为你刚才正好点到了，说现在只有李盈莹一个强力进攻点。确实全队都在倚仗他，某种程度上也在累死他。今天实际上不但输了球，而且他好像还受伤了。目前关于他的伤情您掌握最新的消息吗？ 因为目前伤情呢消息并不是很掌握，我不能因为自己不掌握的情况下不能乱说啊。 嗯。 目前来讲呢，就是他其实这种压力和这种伤情在大家有没有观察的细节，就是我们的伤情其实李盈莹伤情已经在前几场比赛中看出来了。其实李盈莹这场比赛打进这么努力，他才得了11分。而当李盈莹得到11分的情况下，他还是中国队全队最高得分，那我们中国队就没有办法了。而对方的马丁内斯今天得到了25分高分，所以我们这个李盈莹有伤在身，全是克服很多困难，但不可能发挥最好的水平。而打荷兰队，他是30分的高分，都没有挽拯救全队，而且。这个跟孙比亚的比赛技术统计，我们篮网5-10，我发球5-5，那么进攻43-59，就基本上处于劣势。 嗯， 所以说在没有李盈莹的这个强点情况下，确实是非常被动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啊。李盈莹呢，目前呢这种伤呢，我想 看主教练团，教看教练团队的安排吧，因为已经提前无缘了嘛，对吧？明天，打塞尔维亚队势必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是吧？因为 接下来 我看一看 是这样，孔老师，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追问一个细节问题， 啊、 因为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 啊、 目前这种士气相对是急需要用胜利来振奋人心的，但另外一方面你又面对着不知道日本队那边会不会全主力阵容来杭州打亚运会，因为他们也在打巴黎奥运会的预选赛，还不知道他们的那边的动向。如果是全主力阵容来的话，我们以目前的状态实力加上主力受伤的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亚运会的前景大家又会觉得有压力了，怎么样迅速的扭转过来？你觉得现在全队最重要的抓紧时间要做什么？ 抓紧时间其实要做的就是扭转整个的心态，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我预感到有可能会输给多米加，因为你很难在24小时之后调整，受了一个沉重打击，很难调整，这整个比赛来讲对中女排也是一个打击，你很难这么快去调整，虽然有几天的调整哈，打亚运会，亚运会的目标是底线不会改变，要夺取亚运会冠军。目前来看呢，日本男排要参加，要以二队打亚运会，那么日本男排打二队打亚运会，那么日本女排是不是以二队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二队。如果你日本女排也二队的话呢，我觉得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还是具备夺取亚运会冠军的。那就看，泰国队派什么阵容，当然还有韩国队。主要竞争对手就这几支球队，关键还是看心态。那等于到了不能再输背水一战的地步，不能再输的程度。从整体实力上而言，即便是日本女排的主力来打，我觉得整实力上中国队还是占优的。但是问题是，你们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是哀兵必胜的话，我们是否是真正的哀兵？哀兵不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他这个你能否真正做到哀兵？我们是哀兵吗？还不是。那么我们是否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心理的这个环境？这个缓解，这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实力上还是能够夺冠的，但是综合因素上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也是事实。 是，现在教练组和方方面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最新动向，也谢谢孔宁老师今天晚上电话连线我们的决胜亚运，给我们分享关于最新的中国女排的点评。 中国之声杭州第19届亚运会特别直播决胜亚运。 今天节目的最后时刻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2023年贝尔格莱德摔跤世锦赛男子古典式摔跤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中国队的孟令哲凭借在男子古典式摔跤130公斤级第五名加赛中的胜利，为中国摔跤队赢得了这个级别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2023年 WTA 250广州站女单决赛今天进行，中国球员王希雨以2-0战胜了利内特，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再来关注国内的消息，针对陕西信达队在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中中途弃赛事件， NBL 联赛组委会今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说，这场比赛结果判定为陕西信达0-20告负，并将对弃赛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尽快向公众公布调查及处理结果。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欧洲足坛的消息，德国足协昨天官方宣布36岁少帅纳格尔斯曼即日起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并且将带队出征2024年的欧洲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亚运会开幕式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监制梁月，编辑导播苗玲，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悦动中国中国传统乐器公开课。 中国之声杭州第19届亚运会特别直播决胜亚运。 睛在呈现， 勇敢追逐梦的英雄，走向胜利的战歌， 见证着情侣相拥在此刻， 手牵手心连着心，为生命喝彩， 汗水划过鬓边，更坚定更爱， 手牵手心连着心，全世界都在 呐喊同个信念，更坚定更爱， 同个梦想挥剑同天海， 从现在到未来， 再次超越极限，让梦想盛开， 从现在到未来， 向前奔跑不放弃，直到未来， 三棵树艺术期，色彩和肌理的深度融合，美学与艺术的高端体验。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三棵树艺术期，艺术让生活更美好。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七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电竞用户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助威中国运动健儿，有能量当然战马。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是 Angelababy， 全屋定制家居，我只选好莱客，环保健康。 陶瓷大板岩板就用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中广欧特斯空气能，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空气能，专业门墙定制，认准欧派欧伯尼，全屋五堂房门仅需7999元，轻奢护墙低至499元每平，更多优惠详询全国欧伯尼门店。 三元古传大红门、王致和、八喜、玉农、六必居、月盛斋，三餐四季看得见的美好，我们用安心品质为你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23:00。